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说过小蘑菇常宝坤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也说过了马三立受到小蘑菇的感染，毅然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抗美援朝慰问团中另外一位让人钦佩的艺术家，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51年，高元军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做巡回慰问演出。每到一地演出，他总惦记着那些没能看上节目的执勤人员和那些为演员做夜餐的炊事员们，主动为他们加演。有的病号没看到演出，他也会开个小灶加演一场。不仅如此，高元军还从朝鲜前线带回了一大批山东快书的继承人。下面就让我们来听曲艺专家杜鹏怎么说。 高元军在朝鲜前线上巡回演出啊，到一个部队上，部队上派几个跟高老师学去，结果他从朝鲜前线转一圈回来，带回七八十个志愿军的，就在这个新街口那儿成立一个山东快书学习班。那徒弟曲艺界徒弟谁没高元军徒弟多，他一下七八十个徒弟，就叼这个叼啊叼这个叼，整天把那打磨厂这个板都卖完了，定做了都。 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任务完成，回到天津后，前线有的部队反映没有看到高元军的山东快书，非常遗憾。高元军听到这一消息啊，便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在上级批准下，他再次返回朝鲜为部队演唱。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高元军更是放弃了优厚经济收入，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打这个朝鲜回来以后，收了这个徒弟之后，那总政就看上了。那会儿他正在天津演唱的，他那会儿包银是最多的，红啊！高元军山东快书一下在北京红了。部队上说能不能参加工作？能，给他一少校军衔。他老婆补了个列兵的名额，

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一走甩出去，然后这正有的赔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卡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少赔一样也不行，我弄不赔多少什么？你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料银的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金会料银，管了管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鱼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殿前进宝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了，袁大人啊。他那我就一连在那这一家伙，我赔的很。茶壶大的夜明珠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闹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朋友，大胡你上片出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吃你的皮啊。张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姓扒皮呀？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的是叉子，什么叉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官打了个嘴给你。小堂官一抻嘴一咧嘴，北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儿了，死了。呵，那打死这个堂官不要紧，那一些堂官着了急，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瞄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人声响，把郑恩威到长棚里。耶，郑恩说，大哥哥快点来，咱叫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本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急，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点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了燕窝石，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着了急，照着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工两掐半，高着刀工一丈七，他走到今天忙抱中，照着上边十里七，开开嘎喳一声。行，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大溜，往后边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车边都二绕的捉了鸡，二绕的捉了鸡，完了。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直至退休前啊，高原君在军队中服役了整整35年，多次奔赴前线为战士们演出，他的鸳鸯板啊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因此战士称他为大兵的艺术家。高云君对山东快书做出了哪些改良？为何郭沫若会称他为民间艺术的一面旗帜？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无，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

而且这路人往往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甚至有人就会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当上了老师。您要是不相信啊，咱们就来听听王世臣、赵世忠二位说的这个段子。朱夫子，请欣赏。 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嗨，也都是即问之学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没客气。 您念了几年书？ 我一共才念了六年书。 哎呀，那可不少。 也不算多。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哦，您念了几年书？ 我连念带不念呐。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哦，就光说念。 就说念。 念了二年。 哦，那你念了二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可虽然说二年呢， 啊， 我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就那一个月， 逃了二十九天学， 就那一天， 那月是小军，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我念了二年书。 哦，念二年， 念的是四小。 哦，四书。 对了， 嗯嗯， 念的是这个 什么呀？ 三本小钢架。 啊，哪三本？ 像什么三部文？ 哎，三啊， 百家经，千家姓。 行行行行，说都说不对。 哦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还千德庄呢。 哎，对了，千德庄。 什么千德庄？千德庄。 三不楞。 三不楞， 百吧。百部名。 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一开始三部经、百家门，看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哎，对了，像什么那个酸字经、 酸字经，那叫三字经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哎，这对了。 二年 啊，怎么样？ 苦学苦练 啊， 把这三本书念会了。 要说您啊，真了不起呀！ 啊，别夸我， 干嘛夸您呢？ 啊， 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 是啊。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你呀，比鸭子还笨。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怎么了？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讽刺？讽刺？ 像话吗你这？ 啊， 比鸭子还笨 啊？ 对吗？ 怎么不对啊？ 鸭子有我笨吗？我比鸭子笨。 对， 鸭子没我笨。我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 啊， 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 是啊， 啊， 好嘛。 您怎么念？ 怎么念？都那么念 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全这么念。 您这就好念了。 啊，是好念。 您这是竖着念。 对呀、啊、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横着念？ 哎， 那怎么念？ 人庆狗叫席，知香不知梦。 这叫什么呀？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行行行，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是费事。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室友都找不着。 没地儿找去。 来，还别说 啊， 我想了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开了个学房铺。 哎，什么叫学房铺啊？ 嗯，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不，我那是学房铺。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办完买卖的性质。 买卖性质。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拎了七间房。 嚯， 拎点桌子椅子。 嗯嗯， 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三岁以上、五岁以下，过七岁不要。 您这不像话。 怎么？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七岁以上、十岁以下。 干嘛呀？ 哎， 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好教。 哎，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他呀。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就会三本书。 嗯， 学费也便宜，啊、 多少钱呢？ 7.5毛， 真不贵， 一个月7.5毛。 哦， 招了40多个学生。 嗯嗯， 到月头一算账啊， 怎么样呢？ 坏了， 啊，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涨学费呀、啊， 涨学费 啊。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演呢， 是 您还涨学费。 嗯，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想什么办法？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当然淘气了，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罚他们？ 对， 罚站。 那有什么用？ 罚跪？ 不不不，没用 啊。那罚什么呀？ 罚钱。 罚钱？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是啊，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嗯， 这叫迟到 啊。迟到， 你怎么来那么晚了？ 嗯， 迟到， 嗯， 罚8分。 啊，迟到就罚8分？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啊。 1.2毛。 嚯，这有1.2毛。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你老师在揪我耳朵。 揪耳朵？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那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1.5毛，被打的1.2毛。 啊，被打的还要罚？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好嘛， 罚来罚去， 嗯， 后来不灵了。 怎么？ 孩子都不带钱了。 是啊，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哦，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来正完整的呀。 嗯， 要迟到啊。 啊， 罚8分呐、啊。 嘿，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对，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1.6毛。 嚯，涨1倍。 嘿，1.6毛啊，3.2毛都没关系。一点没有 得。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 嗯， 为什么不带钱呢、 啊？啊，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罚喽。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嗯、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哦， 哦，烙一张饼啊，罚半糖。 啊，烙饼也罚呀？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啊， 饽饽点心关屋里头全带。 嚯、 哦，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 嗯， 什么馅的？圆白菜，来，我尝尝。 尝尝。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呵， 你那吃什么呢？圆梨。 嗨， 大早起来吃圆梨闹肚子，拿了不吃。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罚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 嗯， 我也吃不了。 那怎么办呢？ 到晚上，门口摆摊， 呵。 村子卖去， 行， 村子卖啊！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上卖零碎去、啊？ 我不能去， 那谁去啊？ 有学生， 学生去， 让孩子去卖去呀、 啊！啊， 就说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值日，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 哇， 搓堆儿，3.5毛一堆儿。 嗯， 孩子没办法，在你门口卖饽饽点心。 嗯。 天都黑了 啊， 还剩2堆儿。 哦， 那行，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给卖完了，要不然这2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1.2毛一堆吧。 啊，这还优惠呢？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 怎么了？ 孩子都不念了， 不念了， 我这买卖关账了。 得。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朱夫子》片段。各位朋友，您看看，就照这么开学馆呀、啊，能好得了吗？不过您甭替这位先生着急，常言说得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学风铺开不了了，人家又去一家大户人家交开专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哪家要是找到了咱们这位糊涂先生去交专馆，哪家的孩子可就算倒霉喽。不信咱们接着往下听。 我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天地圆黄，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间。 当中间上我给加个4-50句废话、嗯、每一句之中要加个4-50句废话， 他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这怎么加呀？ 有主意啊！ 啊， 顶针续麻， 嗯， 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哎，那你给念一念， 天地元皇， 皇， 皇到极日， 皇到极日， 嗯，日日行千里， 里 里字当然， 然 元天大暑， 暑 暑后秋凉， 凉。 梁唐晋周， 周 周主文王， 王 王子犯法， 法 法国铁桥， 哎，法国铁桥 啊，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什么都有， 好桥， 桥上行人， 人 人生如戏， 戏 戏法变碗， 连戏法都有， 嗯， 碗 碗里有水， 水 水对柠檬， 蒙 蒙蒙细雨， 雨 宇宙红黄 啊，这才到这儿啊，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 啊 天地元皇，皇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火什么乱七八糟，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嗯， 刚念了一篇半， 那行了， 这可就行了， 哎 哎，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 嗯，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嗯， 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的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 嗯， 我可不交了。 哎，你怎么不交了？ 我没得交了。 对，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送行。 嗯， 给我送送行。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嗯， 又给我请了个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呵，对你多大面子？ 什么面子呀？ 嗯， 我要挨揍。 哎，怎么要挨揍啊？ 他请这个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谁呀？ 是他们家的教客。 教客，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哦，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哦，文人， 有文化。 二爷， 二爷是练武的。 哦。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嚯！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啊， 都摔不过他。 是啊，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儿嘀咕，我听见了。 嘀咕什么呀？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 嗯， 听听。天地元皇，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日行千里，法国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法国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法国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房一看，坏了， 怎么了？ 认出来了。 是啊，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嗯， 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晨。 得。认出来了， 他不要走吗？ 嗯，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嗯， 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是要挨揍， 你这不要挨揍吗？ 就是，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到上头，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多客气， 客气，哥这快挨打了。 那倒是，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啊，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对，先打他们， 打我可打不过 啊。 我拉个典故， 嗯， 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哎，折账了。 我站起来， 嗯， 冲大姑一抱拳， 嗯， 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皇争骨，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这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无乎呢？ 他这酸劲儿了！ 大姑爷这么大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是啊， 没答复上来。哎，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才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嘿， 让我给问住了。 行吗？ 我再一看二位 啊，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啊。 他没学问， 嗯，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那就别问了。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呵，赶尽杀绝。 二位，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台前领教一二。二位吓得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人呢？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呢，他就不知道吗？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存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你不，你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呵，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刘大人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什么典故？ 列国典。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儿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你家务事？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你先等会儿 啊。 你问大姑爷这个骑人卖鼠鸡，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啊？ 啊， 我有一朋友， 嗯， 姓齐， 嗯， 我管他叫齐人， 卖鼠鸡呢？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 嗯， 他偷了我一只鸡， 啊， 齐人卖鼠鸡， 哦，卖鼠子偷鸡呀、 啊？哎， 那追而反之，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二黄争骨，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倒水的老秦，我管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那一旦而发之，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哦，扁担打狗， 哎， 那也不对。 怎么？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啊，有秦始皇了 啊！ 我们家的秦始皇， 哎，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哎，不是那个秦始皇。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啊， 这不叫秦氏吗？ 那皇呢？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 啊， 这不叫秦始皇吗？ 这么个秦始皇 啊！哎哎， 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骂他哪知道啊？ 他是不知道。 是啊，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啊？也不是典故， 这 是我家务事， 也家务事。 哎，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不是那个朱夫子。 那哪个朱夫子？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嗯，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哦，猪吃夫子。 哎， 那有子九儿， 下流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五子在朝尽忠， 有五个小猪，卖过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至今未归，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我是问他，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他哪知道啊？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那我就得赔我那口猪啊， 赔猪啊。 到这里啊，王世臣和赵世忠二位表演的朱夫子我们就全都欣赏完了。看来咱们这位教书先生还真有一套顶针续麻的胡教一气，最后还拿两个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典故把二位姑老爷给唬住了。不过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像他这样的人早晚啊还是要栽跟头的，不学无术到最后吃亏的必定还是自个儿。到这里咱们本期百年笑声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送上一首林依轮演唱的据点，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让这一切随缘，爱情不需要改变，也